经典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国务院日前印发意见，就深入推进互联网加政务服务，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，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作出部署。通州区将下大力度打造优美的生态宜居环境，确保完成2000万平方米的拆违总任务，实现155平方公里范围内和8个乡镇街道基本无违法建设。7月31号至9月4号，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进入复查阶段。自2018年8月3号起，每周五日以及重大活动、节日返程、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，轨道交通4号线上行列车延至0点10分收车，乘北京最晚下班地铁。京津冀城际铁路于8月1号全部更换为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列车，8月8号起，列车将提速至时速350公里。近日，北京地区已有30家试点医院实现电子病历共享调阅，在这些医院之间，医生可随时调取患者的既往检查、检验结果、主要诊断、用药、手术情况等信息。北京市交管局8项便民措施昨天起实施，4个减免、1窗通办，新车6年年检已无需面签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假如现在的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，手机没有电，自动关机，兜里也没有带现金，没带银行卡，也没带充电宝，无法打车，无法坐公交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今晚的互动话题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问题，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，留下您的答案。

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舍你旧梦。